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第三个时段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我们的直播首秀正在放送当中哦。 嗯， 我是小航。 Hello， 我是袁一。 嗯，刚刚我们聊过了。 等一下了，还有那边三个。 啊、对，我们刚刚聊过半天，我们咱们俩对吧？那那三位， 对对对对对， 自己一下。 Hello， 大家好。 什么情况？ 我一直在等着一梦说。好，大家好，我是苗山，这位是一梦，是 好友。介绍了吧？ 好，这是小雨，小何穗，这是美妆的伊梦，这是砍价的苗山。我怎么觉得我怎么觉得我这个 title 这么 low 呀？ 你说是淘价，干嘛说砍价？ 哦，淘价，淘 立刻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淘和砍是不一样的，其实未必是给大家便宜多少，但是问题是我淘来的，就是您淘不着，您找不着吗？ 精挑细选的， 对，呀，一下就拔高了不少。 不是拔高是，是实话实说嘛。 而且能够帮我们省钱， 对 对 对， 这都是大事儿，跟钱沾边事儿都是大事。 嗯，咱们刚刚介绍了每天从周一的旅行到周二的健身到周三的母婴，接下来周四呢，不好意思大家，你们还得看到我这张老脸。周四的下午5点到7点呢，为各位带来的是时尚车生活的一起改变，我们来看一下片头。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你们可以学到怎么样就是少花钱然后 多 办 事 儿，对对对，怎么样去改变自己的穿搭的方式，生活的呈现方式。 据我对袁一了解， 嗯， 他这个人呢是特别会能够操持家的一个人。 吓死我，有人说 我以为要说什么别的。 花钱也当然是会， 但是 嗯，钱不是说我们要光攒啊攒啊就能够攒起来的，你要得要会花， 对， 才能够有更好的收益。 我自我剖析一下吧，我生活当中确实是一个挺爱花钱的人，但是我花了钱买了教训，我就可以分享给你们，我用自己钱买来的教训然后告诉你们怎么去把这笔钱省掉，这是实话嘛，对不对？ 你 没有人 谢谢 你，对。我就这样自我剖析， 人好好哦， 很诚实，对对对，所以我就告诉你们哪些可以入，哪些不要入了， 替我们走走弯路是吧？ 对，帮你们走 糟糕的货。 有些东西真的是需要就是自己去亲身验证过才能够有真切的感受拿出来。 对，发言权嘛， 一起改变，不多说了，就每周四下午5点到7点，如果你想改变自己的穿衣的方式，生活的形态的话，就来看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学到很多干货。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小礼物，很契合这样的新年的这个开端、 啊、现在就要说这些东西、啊、 现在就要说，我们可以请导播老师帮我们的镜头稍微给一个全景，在我们今天主播台的前面挂了两串这个小的新年的那种拉花、 嗯、 对，招财进宝，怎么样，爱不爱听？怎么样怎么样， 好， 能不能好、 啊、 此处应该有掌声、哎、 好、 啊、 好吧， 其实我更喜欢拴上大红包挂在那 里面有大元宝啊，就是这个两个那个 里面有钱吗？ 哎，他能不能做朋友了？今天我们直播台前两边这个小拉花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大家，就当是开年的一个喜庆的东西。 我跟你讲，这就是他买错了东西。 很可爱呀、啊、 谢谢谢谢谢谢， 花了很多钱， 装得很漂亮， 我很喜欢这个。这两个一个是招财进宝，里面有小狗还有元宝什么的，还有一个是纯粹的小狗然后捧着那个彩球、 嗯、 两串，然后大家可以去 纯手工制作、啊、 对，大家可以去新浪微博找到袁一 Ruby、 嗯、 然后在我的任意一条 条微博下面去留言，就可以有机会免费获得这两个小挂的这个蜡花。就当做新年礼物送给大家。 这两条都送给一个人吗？还是两个人？ 送给两个人吧。 两个人，好的，没问题。 我去留言的话送给我吗？ 不可以，不接受内部消化。 对，其实这件东西其实特别好，就装扮咱们自己的家面，家里那个环境啊。 对对对。 而且呢，像这种拉花这种玩意儿，可能真的是有点点这种 这个玩意儿， 这种装饰物 decoration， 这种非常精美的装饰品， 只有 给我们的 只有对生活有要求的女生才会细心的贴合各个时期的不同的主题来装饰自己的家， 挂在床头，挂在窗前，挂在什么地方？ 听不下去了， 你听不下去。 好啦，周四的节目一起改变，然后周五就到我 啊，我们的数码单元了，对， 耶、 这个数码单元其实呢。有一点点小复杂、因为这里边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会出现、不光有我们两位啊，有男生的立场，有女生的立场，有一种辩驳的关系，还会有这个专家，业界专家们，包括一些数码达人们他们的一些个新品大秀，那刚刚我们也提到可能会有一些视频连线啊之类的，有现场的一些打开的一些新的机型，我们现场开机进行评测呀，上手体验啊，不拉不拉的。虽然说这些内容可能女孩子们不太关心，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让大家能够只乐一见得。 我觉得光看片花就很感兴趣了。 真假的？ 真的。 这么挺我，真是 的。真的呀。 来来来， 挺你就是挺我吗？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的片头跟片花两个连放好吗？来，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有一位叫老傅的听友一直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九八二魔力工厂不遗余力的一直在坚持的砥砺的在呼唤常老师， 谢谢老傅 Mr. 常，是你的老听友， 是老听友的，对对对对对。其实呢他真的是从那会儿很早以前 千里迢迢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来到 FM 九八二， 你们像蓝精灵村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 有一群长袖行， 有一个很多的老听众，对对对， 欢迎欢迎欢迎新老听众都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潮流梦工厂在每天的节目，为什么我们会设置不同的主持人、不同的内容的针对性和不同的这个角度，就是为了能够包罗所有我们现在当下，不管你的物理年龄是多少，但是你永远是一个潮流的状态，就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可以加入潮流梦工厂。 是，其实数码这个单元啊，能够去帮助我们生活当中去解决各种各样的智能的、不光是手机了，对吧、包括像数码的家居啊、你可以考虑这个空气的净化设备啊， 对， 有新风机呀、智能的空调，智能的冰箱，智能的一些洗衣机、干衣机的一些搭配，包括电视机的一些种类。很多人说电视机怎么有看上去同样是60英寸，怎么有的卖几千块钱，有的卖几万甚至十几万，怎么回事？我们为了不让朋友们花冤枉钱，一定要把这事儿办明白。 其实我今天正好看了电视的一个，就是这次跨年的一个罗振宇的演讲，我觉得他就提到了很多人就是拒绝科技带来生活的转变，包括互联网对我们生活的冲击，甚至好多人说我 out 了，我可能会被时代淘汰。但今天罗振宇说的这个观点我特别同意，他说无论你自己想不想，你就会被抵达彼岸，就这种智慧生活会拉你进入到这个生活，哪怕你原地不动，你会发现哦，我已经在甲板上了，我已经在船上了。就是因为在智能生活加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各种电器都可以用 WiFi 连接，都可以用手机连接，以至于有的时候你是不得不接受了全新的事物。所以呢，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对数码生活可能并不是很了解，不用担心， 没错， 其实真的会让你生活中潜移默化就感受到智慧生活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还有不同。 好的， 罗老师，请像对待 Papi 酱以1200万一条的贴片广告价格一样，把我们的长隆梦工厂推销出去。罗老师，你了，合作愉快，罗老师。开玩笑。其实，所以你们周五的数码这个环节虽然叫数码，但是电子产品是每一个人生活当中一定会用到的，即使你内心是抗拒的。 谁没有个手机啊，是吧？ 对，所以既然你已经被这个大潮 push 的往前走的话，那你不如去走一条正道，选择最适合你的东西。 而且还有一些误区会存在，比方说我每年这个电信日我们都会提到像是这个关于辐射的问题 啊， 很多人到底这个居家里边辐射环境要严不严重啊，包括这个孕妈呀， 是不是在家里也要穿防辐射 到底该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啊，那包括手机的这个基站是不是离我们家楼太近了，这样打电话会辐射太高啊什么的，对，等等等等的话题我们都会进行。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话题完全可以在周三连通一下，是不是？到时候我们就可以 作为其中的一个支点， 对啊， 采用你们的视频。 可以，到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一一的给朋友们做一些澄清。当然我们也会请到一些相关的行业的这个算是法律精通的人士吧，哈，那他们也会跟朋友们做一些解答。 好呀， 我觉得数码这个智能生活是未来我们这个一个必须的一个走向。你看现在以前叫 AR 叫增强现实，然后后来叫 VR 叫虚拟现实，现在连 VR 都过时了， 叫 MR 啊， 叫 Mr. 还有 Mrs.AI 是另外一种类型的AI 是人工智能嘛，叫 MR 就是要融入这个现实当中， 就沉浸式， 沉浸式的体验，包括很多的游戏玩家们他们的这种体验的话也绝对不再只是在玩手游啊。 所以你男朋友送你那个鼠标也已经过时了，什么游戏 钱， 所以你男朋友也过时了， 钱 对， 说得很对，对 X 对， 所以是钱了， 没错， 只有跟上我们的脚步才能走进新生活。 对， 太对了，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希望可以用通过科技啊数码引领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其实这也是一种改变， 是的， 对吧。 我们今天呢反复的跟大家抱歉的是我们的易直播的平台啊，这不是我们这一方的原因，易直播的平台不太稳定，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我们这套耍直播的系统非常的稳定，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聊天室里面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也欢迎一下我们这位叫奇异果的听友，应该也是咱们的老听友， 对 对对，欢迎你们进入到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哈。 是，但今天还有福利要送出，刚刚我们提到的 这 个数码啊、生活啊之类的，我们就有这样一套福利内容要送出，就是一个非常好这个翠绿的啊， 很适合奇异果这个名字， 对对，而且这个是这个旅行的一个便携的背带啊，我们可以把它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是装衣服的那一种，对不 对？就是什么都有，把它可以就是 应该是洗漱那一套，对不对？ 也可以放衣服，对吧？ 那 是背带， 是一个双肩包， 是个包啊， 折起来。Longchamp 怎么样？世界知名品牌。 很可爱耶。 就是一个变身为一个双肩包了， 就是在旅行里 实用，非常实用， 很有用。因为有的时候我的那个行李可能并不是很多，但万一买了东西，我就会有一个 包，起码可以登机，是吧？那实在不想用的话，这个东西随便扔托运也没有问题， 而且很轻， 对啊，很轻，很轻薄。 好， 所以它就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福利。怎么获取福利呢？ 我觉得直接就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982魔力工厂， 对对对， 或者在微博上面找你也可以吗？ 微博可以啊，可以啊，微博可以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就好了，就这么简单。非常简单，可以能够就是你就想就写上啊，评论里面就说到我要这个福利就好了， 我要 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我们就这么任性。对， 然后至于选谁呢，看心情，长得好看那个就是没戏了， 关键的问题。 好，这是周五的智想生活， 对对对，智想生活。 接下来我要请一梦坐到这边来了， 好， 来说一说和小雨那个板块的 美妆板块。周六的时候， 对，其实我特别想走开，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个画面会加上我会有点不太搭。 不会呀，美妆这个 很搭呀， 这也是有关系的，对吧？ 对对对， 所以我要一会儿要演示。 你是所有的反面教材，这是你是所有。 我有点后悔加入这个节目组了。 一梦，你要小心一点，小航可是会记仇的。 没关系，我在这个节目里边那个记的仇，我在另外一个板块里边去还。 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这个我负责的这个板块呢，是周六的种草机。我和小雨一起负责。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罚款500块。 种草了没？那也是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片花。 好，没问题，看看这个种草了没到底应该是怎么能够让我们把美妆进行到底的。 我们的这个视频是有一点小问题。 来看一下啊。 好，那自己唱出来吧。 不是，是常老师手抖了一下，手抖。 不来哟、哦，稍等一下，我们 好。 其实提到这个，美妆，我每次其实都觉得很担心。哎，我怎么觉得我是所有板块的反面教材？ 因为苗山当过这个就是美妆环节的嘉宾， 嗯。然后呢？ 然后那次正好是我替班， 我那就说那苗山来吧，一起上节目。但我并没有内心没有把它当做是反面教材。 结果呢？ 因为姐妹情感不能破碎，你知道吗？ 结果起到了。 上完一期节目以后，我们的感情就变成了塑料姐妹花。 就是始终不会凋谢， 因为正好那天有一个 化妆老师， 化妆师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化妆师，他就恰好每一个点都。刚刚好 Q 到了苗山，说你的眉色不行啊，你的发色不行啊，你的眼妆不行啊，你的唇色不行，连指甲油颜色都挑。 最后啊，因为我知道今天有个专业的老师来，所以我想我得尊重他，我得平时不化妆的，我涂个口红吧。 他恶补了一下口红， 结果 化妆师说不好是吗？ 所有都不行，但是最后最败笔的是这个口红。我已经 涂， 对，就还不如你今天什么都不要，你真是干干净净的清汤化水的来， 真是 好。 那我们再来试试看这个片头能不能播得出来。来 的， 欢迎一下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那也是这个主题呢，就是女人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那在我们的这个全新节目当中呢，我和小雨呢是固定的搭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固定的嘉宾，他的名字呢叫大猴。 对，他是一个美妆专家。 对，美妆专家会给大家种草各种各样的化妆品，还有护肤品。 是正面的还是反面教材？ 正面的。 对， 你知道大猴本尊就是他是那种跟我一样，就是属于自己自掏腰包去尝试了几乎市面上所有的护肤和 美妆品。不夸张哦， 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 他的脸， 他用自己的脸当试验田，然后告诉你们妹子们，你们要用什么才可以针对什么样的肤质？ 他外露还内服吗？ 对对对，不，内服 不 是用现在，不是美妆， 不是 美妆的范畴， 什么冲剂啊、胶原蛋白啊，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也算是美容的这个层面吧。 就太过虚幻了， 我觉得补充剂，其实我以前是试过的，喝当下就有用，只要你一断掉，就可能效果又 真的是个反面教材耶。 哦，我真的是，我所有误区都趟过。你刚才说那些，你知道吗？你说那些嘉宾自己花钱，人家都是成功的，我全是掏过钱花的，都是弯路。对，我没有，下次还 他现在还没有走上正路吗？ 没有， 担心你那个市级的单元会不会总会让我们花冤枉钱。 豪价方面，他说 在吃方面我是总结 清楚， 我总结的只是在美妆方面确实我也就不多说了。 不看节目吧。 对，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光是针对女性，男性同胞们也是可以看的。比如说现在很多男性同胞们对这个女性的化妆品和护肤品真的是很不了解，而且就像白痴一样，但是收看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大家一定会，就是我们可以回去给女朋友敷一个爱心面膜呀， 给自己护肤 啊也可以给自己护肤，都可以，就是讨 男生也需要敷面膜的呀。 对 对，男生也是要护肤的， 不要假装一副你没有见过面膜的样子。 不， 哎，对， 面膜在我脸上盖不住，就是因为它一个一是我脸大，第二个是因为它这个胡子把面膜会撑起来。 啊，你可以用涂抹式的， 涂抹式的，但是会蹭在枕头上面。 没有让你带着 睡 觉， 对， 啊， 你可以在睡觉前 不用睡眠啊。 小航，你还要继续汤下去。我们数码节目的两个人完败是大家所有人的反面教材。 完了完了，我觉得我今天不该来。 那这周六呢，我和小雨呢在一起也会给大家呈现一个，就是我们将很多的化妆品种草给大家。 对，新年第一期节目嘛，也想来一个新年新气象，而且我们是在策划今年第一期的这个种草了没单元是有一个小想法，因为女生嘛经常是外貌协会，我知道这一点苗山可能又要被攻击了，她经常会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或者 是 一些，对， 只 是为了包装好看买回家，女生的通病了。 我是一个盒子控， 盒子控， 真的， 就是 家里面每一个女生，我相信家里面都会有一些你买来觉得外包装哇好好看，我不能用， 对对对， 我不能没有它， 写着我的名字， 对， 我就后悔一辈子。 结果买回来之后好鸡肋啊，平时也不会用啊，这个颜色好难看呀，哎呀这个粉底颜色也不对啊，只是为了限量款。所以在这一周六的时候，在我们今年开年第一期的这个美妆环节，我们就会和一梦和大猴，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姑娘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的这些经历，然后来现场交换，做一个交换大会。 对， 赶紧来吧。 这样因为每个人肤质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一款单品可能在你的脸上上妆啊，贴合度啊不太好，但是也许换一张脸 就是神器 就好了。 哎，你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名字我都帮你想好了， 是什么？ 这个元旦你买错了没？是不是？ 可以，还是希望大家锁定我们每周六下午5点到7点的这个 种草了没？ 对， 种草了没？ 是的， 就种草就会有拔草的这个。 看完节目就被拔草了， 对吧？就可以拔草，而且你会有选择的去拔草。 而且拔草的环节，我们也帮大家准备好了。其实我们每一天的潮流梦工厂，大家都一定要关注的是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这个982魔力工厂这个神奇的工厂当中，隐藏着一个店铺。这个店铺可以满足你在观看我们直播时候所有种下的草。 是的。 主播同款哪里找？关注982魔力 工厂， 好压 就好， 进脚都压上。 对，就所以说你要来这里试试才知道， 对， 好不好？ 是的。 那这是我们这个在周六的这个单元种草了没？那么在周日时候还会有更加精彩且惊喜、 哦、 惊讶的 上场了。 我可能需要半个小时这样子。 好，那我们可以出去了，走吧。 妹妹，18点21分啊，您正在收看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直播首秀。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一周七天都会有哪些特别的内容为您去呈现的啊、那么稍后会是周日的这个板块，将会有苗山带给您关于这样的一个玩转市集的内容了。来，苗山跟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哎、大家也好、 哎、你好大家好，大家都好，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这里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潮流梦工厂之周日版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坐在我旁边的是今天特意为我们操持机器的小豪。 我就不用再介绍了啊！ 对对对， 又不卖我，今天你卖什么东西？你快说吧。 不，主要就是卖、 先把福利说一下呀。 哦，对对 对, 对，其实提到一个重头戏，就是第一期节目只能从自己的好朋友身边下手，从好朋友的餐馆里淘点餐券来现场给大家发福利。然后，所以今天我要首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特别节目，我们玩转市集要提供给很多的网友朋友的福利，就是由五道营那儿的那个皖越南米粉提供的原生态纯牛肉汤，纯牛骨熬制的哈牛肉米粉一份、而且主要是小院子特别好，适合约会，所以即将新年来到了，适合两人约会哦。这里就是餐券了，现在在网上可以大家看到由这个碗特别给我们提供的这张海报，现场的有两款米粉，一个是生牛肉粉，另外一个就是嫩牛肉粉， 所以怎么来获得？依然是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就可以来抢吗？ 我觉得这样吧，我把这个几份分到几个地方吧。 好， 首先呢就是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北京电台苗山，树苗的苗，山湖的山，或者呢可以这个关注微信订阅号，寻找苗小山，也是树苗的苗，大小的小，山湖的山、 哎、 还有的就是 太麻烦了，你就说一个吧，还是到时候找 不呀，这样我才能散嘛，就是在还包括我们现在现场留言区， 你要发多少份啊？ 每个地方发两份，怎么样？够爽快吧？ 大气， 是不是大 气？不愧是开店的。 因为我要是在一个平台上发的话，很多朋友说找不着， 不公平， 不公平，所以就干脆散在不同的地方。现在呢，大家留言就说我想吃米粉，然后呢就可以我们看谁顺眼，到时候送两位朋友， 看谁顺眼。您直接改把那个微信的名字改成顺眼，我叫顺眼，看我顺眼。 您只要把头像上传的帅一点啊，我是个外貌协会。 所以女生是没戏了吗？ 当然可以呀、我喜欢美的嘛，像袁一这种美女我就很喜欢。另外我送你一份，因为刚刚他夸我了。另外呢就别忘了、 我都记得 吗？ 微信公众号寻找苗小山，在微博上寻找北京电台苗山，这两个地方我 同时三个平台同时抽寻，一共六位，各两位，这六个朋友，希望您有好运气。 我的妈呀！ 咱们先给大家时间找一找这几个平台吧，然后关于节目内容一会儿稍事休息。 内容为先， 对。 真的吗？ 到底应该怎么玩转你这个市集呢？ 试试 看 一 下 片花， 你这个片花啊。 好嘞。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杨帅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那么刚刚呢看过了这个片头之后，我们觉得你这个市集啊应该玩的还挺赚的，毕竟你也去过这么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集了。 对、嗯、在袁一和小航在勤奋工作的时候，这些年我一直呢把所有的钱花在旅游上面， 知道就好。 对对对，你看我就主动提出来。然后呢在世界各地旅游的同时呢，就会发现全世界有非常多有意思的市场和市集。包括在前两年的时候，我有一次跟几个大厨师专门去了德国科隆的食品展、嗯、到现场一看才发现，哇，原来市集有这么多种多样。 不是，我想说原来德国也有好吃的呀。 对，其实大家以为只有猪肘和香肠， 对 吧？那其实在食品展上你会发现一个礼拜都逛不完。 土豆， 对， 就是这个了吧，也就 不是东北酸菜，我觉得还 是 东北 酸 菜好吃一点， 我觉得也差不太多， 但会更便宜点、 嗯、所以呢我们刚才片花里也提到了，全世界有很多有意思的，比如说日本驻地市场的鱼市场呀，台湾的夜市啊、嗯、包括德国的圣诞市场，对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简单的照片，然后小航帮忙给我们 视频是吧， 对对对，看一看， 我们先看几张照片、啊、 对， 看看这个三文鱼的一个照片。 三文鱼的这个照片是在挪威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鱼市场，就在这个游轮上面现场宰杀，然后之前我们有一个视频也是在这个大厨手里面现场把这个三文鱼去骨剔骨切片的过程，然后现在那个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的就是这去骨之后的成品了。 六点半了啊，我有点饿，可是 哦，真的、啊、 对， 好嘞，然后咱们看几张其他的照片。 这个我们刚刚是三文鱼的照片哈，来看一下那几位大厨吧，好不 好？ 好 好，嗯，这个就是在那个德国食品展之后，我们在展览本来以为每天都可以大吃大喝，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肚子，因为在食品展每个摊位尝一口的话，绝对就已经饱了。 哎，你还真的是最瘦的一个呀！ 哎，对，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都犯过那种就是？看大厨然后看人下菜碟这样的事情吗？就是说这大厨长得帅你就会觉得胃口格外好。 当然了，你看这三个人里面刚才那张照片明显中间的和右边稍好，左边的那个就比较啊啦啦啦啦啦，然后 所以最后到底是谁吃的谁做的更好吃一些？ 当然我们 摸着良心说， 当然是长得精神的要做的更好吃一些。 真的吗？ 来吧，我们再看几个食品，然后我们一会儿要先这个稍微的休息一下下、 啊、 然后回到节目当中再跟朋友慢慢分享一些视频内容，好不 好？ 好， 没问题。 来看你这个大肘子哈， 大肘，哇、哦，这个、哎、这是肉山，这是在德国非常著名的，有各种各地方的香肠以及猪肘和猪 心。哎，这个照片我看了就饱了。 真的吗？ 小雨，小雨和袁一绝对看不下去。 他们这种健身达人会看 不 起我的。 不屑于 会吃两口了，对吧？肯定会尝一尝。 对啊，对啊。 我、哦、天哪！ 肥成这样， 我这回在德国我就吃了。 我的天哪！ 袁一说了，他是不忌口的。 我不忌口。 对，但是小雨他是不吃的，肯定他可能去闻一闻。 我会尝尝的，我会尝尝的。他会涮一下开水，然后尝一下。 对，这是另一盘肉山，这就是巴伐利亚比较著名的一个烤猪心，是脆皮的、嗯。然后北方是有煮的这种风格，包括这个香肠也是纽伦堡肠和法兰克福香肠也有很多的不同点。在德国简直有上千种的香肠。 我只能笑而不语， 要被噎到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其实说，其实你们老觉得我胖，但我自己心里明白，我这么吃我还能是现在这样，我 已经 相当 不错了，不容易，对对对，值得学习。 你找这个台阶往下下了。 对对 对, 对， 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好嘞， 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正在为您直播。 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了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哎，这个就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即将要在周日跟大家见面玩转市集的主持人苗山。 看到很多朋友们刚刚已经是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互动了，我觉得对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觉得另外三位的话啊，因为有很多人在说想要吃米粉的事儿，一会儿我们再来说米粉的事儿。 哎，好嘞。 很多人还在说这个男生要注重保养啊，要做面膜啊，特别同意刚刚我们的小何穗啊，还有一梦的说法。来吧，另外三位跟朋友们再来打个招呼，对对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 我是 自己加戏， 自己坑。 对对对，好了，你先来， 重来一遍啦，重来一遍。 一二三。 大家好，我是忘了看。大家好，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小何穗小雨。 我们今天的五位跟朋友们来去感受一下，我们提前感受一下我们的节目的一个大概期的板块和框架是什么样子。 有听友说你们这是脱口秀节目，其实我们日常以后不是这么脱口秀了，对，会比这个还要欢乐。今天因为2018年第一期嘛，也想更全面的给大家展现一下潮流梦工厂整个节目的一些安排啊，内容的构建啊，包括我们会给大家送上哪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可能话略显多一些，以后干货会更多。 没错，今天咱们主要还都是这个去介绍性的东西为主啊。 对， 那明天开始我们就会开始这个常规节目内容了。 其实我们叫潮流梦工厂的原因，就是每天不同的板块从不同的方面给大家体现潮流到底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所以就是每天都会有展示嘛。所以呢，我为什么现在坐在这儿，就是来介绍周日版这个玩转市集。刚才其实说了一部分，就给大家罗列一些全世界有意思的集市市集，包括给大家淘点有意思的东西回来。 我想问一下，你刚刚提到这个集市跟市集有什么不一样吗？ 集市就赶大集，就是咱们国内非常有名的，在一些比如说 农贸市场 比较多，包括很多的地方日子不同，比如我妈特别热衷于去北戴河逛大集。 这么老远， 北戴河有一个关内第一集。前两天在另一个节目里正好刚说要开集了，逢初二、初四、初八、初十的时候。因为各个地方不同的风俗，所以卖的东西也不一样，然后呢这个时候也不同，所以我可能就给大家介绍，当您到各个地方旅行的时候，可能如果听到我节目在介绍这个地方当地特色的民俗展示，那赶上了就逛一逛嘛。对不对？ 这是国内方面。那国外的话，你也会涉及到很多关于这种市集的内容。 对，其实给大家 大家简单说说，比如说在德国的汉堡就有鱼市场，包括挪威也有这样的鱼市场。但鱼市场和鱼市场的区别在于，挪威可能偏重于像帝王蟹，大家以为只有在日本可以吃得到吗？不是的，挪威北欧就可以。那在德国的汉堡，由于呢它也是处在一个易北河的口岸，然后离大海非常的近，也是著名的一个货运的商贸码头，所以呢鱼市场在每周日的早上起来就会出来，大家可以就买新鲜的鱼，包括可以当你面把新鲜的鱼放在油锅里一炸，呲啦一声，然后加两片面包就变成了鲜鱼三明治。 能不能不要那个面包？我能不能不光吃那鱼呢？ 我以前也是觉得，我觉得我已经很胖了，不能再吃粮食。 不，那是跟粮食没关，跟那个炸的鱼有关。 但是你知道吗？当它中间挤了酱之后，就是挤了酱， 迷之微笑哦。 那个鱼和肠这类的新鲜的肉食在铁板上滋滋乱响之后，然后再放上酱，你需要有一个承载物，那就是面皮或者是面包皮，对不对？ 我跟你讲，香肠就不算新鲜肉食，对吧？这个就应该能不吃就不吃的。啊，健康一点，然后呢，炸鱼能不吃就不吃，我们还是鲜鱼比较好，为健身为考量。 在那两位的眼里，我俩聊的吃的基本上 没法吃了就。 等一下，我突然觉得小航就是取代了我的位置，我并没有这么挑剔对于饮食。 嗯，我觉得 你是来回击的吗？ 民以食为天吧，还是要从饮食入手比较好。 好好好， 然后呢，我们再进行相关的辅助训练。 他还是没有被你洗脑成功， 真的没有， 他就是在挑衅我。 今天到饭点儿， 是， 对， 确实有点饿了。 那好吧，既然大家已经饿了， 是吧？ 对，既然已经饿了，咱们就是。到底吗？ 刚刚看到这个肉山， 对 啊，有这个回顾一下啊，这个猪肘的和这个香肠， 猪膝香肠的肉山， 哎、 然后我们就看 猪膝好吃，猪膝盖特别好吃， 猪膝盖是脆的那个皮，而且那个脂肪含量很低，然后皮很薄， 对， 里面还有瘦肉， 好吃好吃，猪膝盖真的是很推荐， 尝试过。 然后呢 尝一尝， 我们再看看那个有一个火腿山、 这个、火腿山是什么东西， 火腿山给大家展示一下。 哎 呀、 这个、 完了，这还没掉过来， 这啥情况？ 好，其实能看出来，这是在你知道这个火腿， 这是治颈椎病啊，这个图啊、 哎、 这个照片我一直要介绍，虽然它是没掉过来的， 像个金字塔一样。 这个也是在这个世界著名的食品展上我拍到的，这个展览会上专门这家是经营火腿的。我们知道中国我们国内的火腿， 金华火腿 有名的叫金华火腿、还有那个宣威火腿，这都是有名的，我们都是拿盐渍然后呢放干。但是呢在欧洲做火腿的方式和我们就不太一样，他们是风干的，而且呢没有那么的咸，因为我们还是需要再烹制一下的，但他们其实是直接可以切片， 是生制的， 对、 很像那种像西班牙那种的切片的， 对对对，最有名 的， 对，大家最有名的欧洲的火腿就是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猪，因为他们是在大森林里听音乐散步 吃橡树、 对、 对， 然后呢所以它的口感很好，然后呢切的薄薄的，这个刚才那个山 那东西 那可不 扛一只腿的话，基本上就是新年上人家。 你扛一只腿进不来， 进不来， 海关不让你走这个。 袋装 买小 包 装 的 可以，可以带一点吧， 两三片就已经很贵了， 但是非常震撼。所以我上次 买吧得有， 对，大片的，对，500克左右。 所以呢，如果我可以带大家去看看，替大家去看看，然后拍点照片和视频和大家分享， 替我们吃吃也行， 替大家也顺便尝一尝。 哎呦，说起吃来真的是头头是道。 像这种的腌制食品或风干类食品，是不是又不太健康？ 其实我觉得是看怎么吃，哎，如果你只是适 量的， 对，适量的吃一点，其实这都 OK 啊。 让他卷哈密瓜， 就是你吃什么 可以的， 吃多了都不行，你吃两吨芹菜也会胖啊。 啊，真的吗？ 当然，世界上不存在负能量的食物啊，你什么东西吃多了都会胖。 哎，不是听说有一个可口可乐出了那个能够不增长可乐， 哎呦，我们早就吐槽过了， 大白眼，一二三。 没有，我没有听过这个其中那些个具体的。 我终于翻身了， 所以你就要关注我们每周二的超模养成记啊。 对于健身的人来说，连不含糖的苏打水都是不可以的 啊。 都是要少喝的， 因为 碳酸， 对，在减脂肪期间的时候，连碳酸饮料，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我喝苏打水没有热量，是不是可以？但其实教练有时候会禁止你这样做的， 因为碳酸它会溶解你肌肉的，或者减速你肌肉的形成。 我还特意去买苏打水喝， 所以你为什么没有成功的原因就在这里啊？ 很多误区， 就要关注我们节目，帮你解答这些误区啊。 我的浑身都是雾区。 咱们还是喝柠檬茶吧。 柠檬也有， 还不能是，不能是罐装 水是 OK 的，但是 柠檬片泡水 OK。 对，是 OK。 柠檬片 是那种水 也要重要，一定不能超过60度的水温。超过60度的水温就会把对柠檬的维生素破坏掉，所以一定要凉开水最好。 嗯， 你看看，真是 这个 生活有太多坑， 容易等着我们跳进去。 看看甜点，反正也要胖。 还好意思看甜点。 哎，这个甜点厚厚，这个甜点非常不错哦。就是 先看这个圈的，还是先看这个卷的？ 都行，看你喜欢。 这个， 看这个多好吃。哇，简直了！看上去不吃在嘴里都没关系。 这是什么呀？ 这是苹果派，苹果派切成的卷卷。 我还以为是拿破仑，然后卷。 我以前以为就是欧洲人会更喜欢像乳酪蛋糕之类的东西，后来发现他们老少皆宜的是苹果派。 哎，已经有网友说了，温暖的春天在我们的酒吧二魔力工厂的视频聊天室里面说，咱们这节目难道改成美食节目了？ 只有 潮流梦工厂随时可以变，看我们72变，下午的6:39，你们难道不饿吗？我们很饿，所以我们放了很多图片，画饼充饥。 苗山安排这个时段去介绍他的节目，真是 简直太可恶了。 好，那我不怎么说美食吧，我换一个。 第二个， 哦天哪，这是 甜甜圈， 而且是 Hello Kitty 主题的， 简直让甜死了吧。下次这个图片你一定把它弄正好吗？求你了。 我想问一下小雨，你人生当中屈指可数的吃甜甜圈的次数是几次？ 他说他没吃过。 我上一次吃应该是上大学的时候。哎， 所以你这一生吃甜甜圈， 骂什么？你是不是在嘲笑大学离我已经很远了？ 我想说的是，小雨这一生当中吃的甜甜圈的数量，可能还比不过苗山一周之内吃的多。 当然了， 一天， 当然了， 没有，一天没有那么夸张。 我以前也是当过吃货的，以前也是走过弯路的，对啊。 但是那个时候年轻，就是有资本吃啊， 也没有，然后就胖了。 我觉得你从来不可能是一个吃货。 知道吗？ 他吃过的东西确实不太多了， 可能是一个， 因为他不太爱吃，确实。 我真的可以跟着小雨一块儿去吃一吃东西，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对食品没什么要求的人。 你可能也就待一个小时，你就不想跟他在一起吃了？ 会吧？ 会的， 应该不会的。我比较喜欢吃日料，很好吃。 我也喜欢啊。 他吃日料不吃寿司。 我也不吃寿司， 我吃寿司啊。他有碳水的东西都不吃。 因为我不爱吃米饭。 啊， 但是 那 太合拍了。 不要假装了，那就是茶碗粥。 来，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些好吃的东西吧， 好 吧？ 好 好，我看你还有两个视频给我们准备好，一个是鲜花饼，一个是三文鱼的。 但是那个 还是吃的， 那个太长了，我觉得就在节目里再跟大家分享吧。 行， 最后我想再跟大家说一个，不要老说吃了，大家会觉得比方周日好像变成美食节目了， 就是、 似的。其实是给大家淘一些比较。特别应景、特别应时宜的好的特餐啊，不是啤酒也不是。我想给大家看的是去哪儿网的特价机票，然后也会跟大家是推送。如果呢，我们就是跟很多的机票网站都已经提到了合作，有机会他们都会把一些特价机票拿到我们这儿来专卖。 这个很实用，太赞了这个。 而且前两天跟他们聊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在我们直播这两个小时就要把你们通道关掉，不然的话数量有限，那我们同时卖可能会 不许有别人跟我们来分享这个福利。 所以呢，到时候大家就不光可以看到美食，像这个套餐，比如说一月份很多年轻的朋友就会准备二月份是不是带着女朋友去吃个烛光晚餐啊，这样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给大家找一些比较划算的，或者甚至可能二三月份不太容易订位子，我们可以带大家订位子，然后找到好吃的东西，可以给大家淘到便宜的机票，还有鸡加酒的这种行程，都是希望丰富大家的生活和娱乐生活。我反正是负责玩的，那边这几位全是负责让大家变成更好的自己。 主要就是这个市集嘛，我们是一个淘货的一个平台，那其实呢不只是在这个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在精神食粮方面应该也会有一些可以直淘的东西。 对，其实以前呢在讲我们最开始设计的时候，那时候跟袁一聊过，是不是带大家全世界逛逛市集，有意思的二手市场啊，淘一些好货回来跟大家分享。后来发现哎，我们的节目完全就可以成为一个市集嘛，成为我们每一个板块的市集，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可以随时有可能连线我们不同板块的主持人，看看他们有什么 好物，去健身房逛一逛。 对啊，有什么好物都可以和我们一块申请一起联动。 其实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开通一下一些个比方说是二手交换啊， 对啊对啊， 主播思想好物的。 咱们之前其实也尝试过，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会把双十一双十二这种一年可能也就一次到两次的这种购物节，把它普及到每个月都有，只要你们愿意我们随时奉陪到底，而且一定是精挑细选，不是说让你的购物车要堆满99件东西不能再多，而是说也许你只买9件或者只买1件，但是这每一件都是经过我们的手 我们亲身去尝试，然后 试过错 筛选过，对对对，帮你淘出来最棒的东西。 嗯，所以我们以后争取就一个月一次嘛，可以在最后一个周日，到时候跟大家售卖一下，和大家一块交流。最重要的是，像袁一啊和那个小雨，经常会走弯路买错东西，买错了之后就来我这儿处理吧。 我可是很会过日子的人 哦，真的吗？ 不，我们都已经把错误选项。